只得多一次的痛悲，难以控制你太弱即弱离，曾说放弃我却未忘记，又想起你，难以对你永远不睬不理，能每次也去寄望将来，能每次也信缺口可掩盖，能每次错了也原谅你对你深爱，然后再度重拾我的悲与哀， 如重游入最悲与哀， 无数次分手始终也分不开，一次又一次的不智游戏再开始，悲伤永不休止，一次又一次的去幼稚，某一天心会死，不再为你尽忘掉你，定能完全死。爱你未想别离，曾说放弃我却未忘记，仍念你，谁叫我要永远不舍不离，能每次也去寄望将来，能每次也信缺口可掩盖，每次错了也原谅你对你深爱，然后再度重拾我的悲与 哀， 无数次分手始终也分不开，一次又一次的不智游戏再开始，悲伤永不休止，一次又一次的去幼稚，某一天心会死，不再为你尽忘掉你，定能完全舍弃，无数次分手始终也分不开，一次又一次的不智游戏再开始，悲伤永不休止，一次又一次的去幼稚，某一天心会死，不再为你尽忘掉你，定能完全舍弃。